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69集。小顾呢？海叔正指挥着服务员搬椅子过去，走过来准备开口向秦冉介绍一下江回，就听到江回跟程木说话的声音。程这个姓在京城是大姓，可能从江回口中蹦出程少这两个字却并不多见呢。海叔几乎不用想，脑海中就立马蹦出了程俊的身份。他看了看程俊，又看了一眼程俊身边的陆兆影，就算是见识不少，心性挺坚韧的他脑袋也有些发懵，震惊的看着陆兆影这一行人。因为他想起来了，这三个人进门的时候还十分恭敬有礼地跟自己打了个招呼。陆兆影跟程俊相互对视了一眼，程俊看了一眼秦冉，秦冉倒比其他人镇定，他靠在沙发上微微低头，拿着手机似乎在跟人聊天。魏子航从头到尾就淡定地坐着，有人来了他就站起来打声招呼。乔生跟林思然从头到尾就懵逼地坐着，林思然还好，他不知道俊爷，不知道陆兆影，风楼城的脸也就在新闻跟报纸上出现过，他一个小市民自然也不会注意到这些。可乔生不一样，他不仅从徐瑶光那里知道程俊、陆兆影，风楼城他也是认识的。他原本以为就简单的吃顿饭而已，可冉姐是怎么请动这些人的？陆兆影反应过来，指着服务员刚搬过来的椅子开口： 江小叔，您先坐。 顿了顿，问了自己最想知道的问题： 您是谁请来的？ 听到陆兆影问话，程木目不转睛地看着江回。秦冉的拜师宴，程木等人一直认为就普通的宴席，毕竟他跟陆兆影不知道说了多少次秦冉跟他等朋友都很穷的话了。可谁能想到，从进这个顶层开始，处处就透着不对劲。钱队他能理解，可风楼城的出现就有些打乱程木的思路。一个拜师宴还能把日理万机、刚正不阿的风楼城请过来，这就罢了，江回是怎么回事啊？江回坐在椅子上，伸手拿起了桌子上的一杯茶，他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的一群人，清了清嗓子，刚要开口说他是魏大师请来的，外面木南扶着陈淑兰跟魏大师一起进来了。海叔已经回过神，上前一步帮着木南一起扶着陈淑兰。 哈，魏大师。 看到魏大师，江回又放下茶杯，立马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，先很礼貌地跟魏大师打了声招呼，然后偏了偏头看向也已经站起来的程俊等人，开口道： 魏大师要收个亲传弟子，我今天来是看看未来皇家音乐厅的扛把子的。 一句话说完，他发现陆兆影跟程木都麻木了，只有程俊稍顿一下，然后就反应过来，他往前走了两步，十分有礼貌地跟魏大师打了个招呼。 魏大师。 程俊看着陈奶奶，也十分有礼貌地跟他打了个招呼。 陈奶奶。 魏大师本来在跟江回说话的，抬手想要秦冉过来跟江回打招呼。他不是海叔，自然是认识陆兆影跟程俊等人的。可在他的收徒宴上看到程俊，他也愣了一下，心里震惊着，但面上半分不显。 冉冉呢？这是江回，你叫他江叔就行。 江叔。秦冉就非常有礼貌地叫了一声江叔。江回的余光瞥了一眼程俊，有些不太敢应声。人来得差不多了，魏大师就让所有人先入座。陈奶奶跟魏大师坐在中间，江回坐在魏大师身边。陈奶奶身边的两个位置，所有人都没敢坐， 十分自然地就留给了程俊和秦冉。陆兆颖机械地坐到位子上，此时终于反应过来，他转头看程木。 所以秦小冉要拜的老师其实就是魏大师。 江回喜欢这些，圈子里的人都知道，也知道他认识魏大师。这样一来，江回能在这里也不难理解。可最让人想不通的是，秦冉就是魏大师要收的徒弟。程木有些麻木地点头，他好像已经彻底失去了大脑。昨天陆兆颖问秦冉，秦冉说什么来着？程木面无表情地想着，秦冉好像说一个老头还是一个老人。他身边林思然跟乔生等人也在小声地讨论着。 乔生，魏大师这个名字我是不是听过？好像挺耳熟的。 这时林思然凑到乔生耳边挺小声地问道，但程木听到了。他伸手给自己倒了一杯冰冷的橙汁，喝了一口，心里淡淡地想着，这样才对嘛，林思然这样的才是他认识的秦冉的正常朋友圈子呀。 何止是耳熟？ 乔生偏了偏头，他听见自己的灵魂的声音在飘。 这是秦宇去京城要拜的老师。 这些都是乔生在徐瑶光口中听到的。不过后来又听徐瑶光说，秦宇没有被魏大师收徒，而是拜了另外一位大师。徐瑶光喜欢小提琴，关于魏大师他也跟乔生提过几句。那时候乔生还感叹了一句，那位魏大师眼界多高。毕竟秦宇的小提琴在一中所有人眼中极其高超，所以在看到秦冉要拜的小提琴老师竟然是魏大师的时候，乔生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了。他只是拿起手机给徐瑶光发了一大长排的感叹号，以示他的震惊。徐瑶光发了一个问号过来，乔生又发过去， 你绝对猜不到冉姐要拜的老师究竟是谁。 徐瑶光没有再发问号，以示他的不感兴趣。可乔生却憋不住，他找左边的魏子航说话。 哎，你当初说的是真的吗？就是听过比秦宇的小提琴还要好听的。 之前听魏子航一直说秦宇拉得不好听，乔生并没有当回事，一度还以为魏子航是想标新立异，想要引起秦宇的注意。可在那之后，魏子航并没有对秦宇展开其他的动作。眼下乔生终于相信魏子航那时候说的可能是真的。魏子航只是看了乔生一眼，有些居高临下的，仿佛看着一个傻子的表情。筵席说吃饭是假的，魏大师不过就是想提前给秦冉铺路，饭桌上真正吃饭的人没有多少。 陈奶奶，我是风楼城。 风楼城跟前队就跟陈淑兰介绍自己，他们俩跟着秦冉的辈分叫奶奶，言辞举止间十分尊重。陈淑兰看着两个人笑， 我知道你们俩就是之前冉冉跟我说过的警察。 前队还十分认真地点了点头。 是的。 知道两人身份的陆兆颖和程木等人石化了。国内刑侦队第一把手前队，说他是警察好像也没啥毛病。江回第一次听这种介绍，他不由咳了一声，差点呛到自己。上次许胜那件事江回就参与过，知道秦冉的存在，不过那时候他就是好奇，对秦冉没有那么多的关注。眼下他看着坐在桌子上的一群人，尤其是程俊、陆兆颖、风楼城、前队那些不是想请就能请的这么几个人。风楼城晋升在即之后去了京城也不是什么芝麻小官，在手段方面他跟江回势均力敌。昨天他也见过魏大师，知道这些人都不是魏大师请的。江回低头跟魏大师喝了一杯酒，有些意味深长地开口道， 魏大师，你这徒弟可不是普通人呢。 这女生还只是高三，等以后到了京城可不得翻天呢。别说她了，魏大师自己也十分意外。他原本跟海叔都以为秦闪的朋友就是他的同学，谁知道来头一个比一个大。魏大师收的唯一亲传弟子江回自然十分慎重，他给秦冉送的是一把珍藏的小提琴。江回不拉小提琴，但他有收藏小提琴的爱好，在拍卖场看到难得的小提琴，他都会忍不住拍下来。 希望你以后跟你老师一样。 江回笑了笑说道。因为是魏大师的徒弟，江回很郑重，前几天就让人把他在京城收藏的小提琴给送了回来。他看了一眼程俊跟陆兆颖，微微沉思，啊，分量可能还不够。魏子航就随手递给秦冉一份礼物，并让他回家再拆。看到江回的小提琴，林思然摸着兜里的一颗草就纠结了。陈淑兰今天异常高兴，询问了医生他今天不能喝酒后，也没有半点扫兴的意思。他就捧着一杯茶，看着一桌子的人。 没想到冉冉这个脾气还能有这么多朋友。 他十分和蔼可亲，一会儿跟程俊他们说说话，一会儿又跟林思然、乔生他们说话。看着魏子航、潘明月纷纷给秦冉礼物，陈淑兰往椅背上靠了下，手撑着桌子。秦冉把礼物都放在了服务员专门拿过来的椅子上，程俊就坐在他身边，不急不缓地帮他把椅子拉开。陈淑兰扫了一眼桌子，问道： 冉冉，小顾呢？他在车上打电话说出了点意外情况，会晚一点到，怎么还没来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